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9集游境。萧池也枕毙躺在荒滩上，听着茶蛇盒的拍打声，默数眼前的星星，数完一遍是沈南州，再数一遍还是沈南州。陆广白往篝火里添了几把柴，扭头看向安静的左边，问道： 你带着回盐部的战士是想跟阿穆尔的六部谈谈？ 跟阿穆尔没得谈。 萧池也瞟陆广白一眼： 二爷如今所向披靡，要谈也是他来找我谈。 个儿没长，口气狂了不少， 再长就顶天了。 萧池也长舒口气： 我够高了。 探哨说驻扎在格达勒附近的辽鹰部也退走了。 陆广白翻捡着灰里的芋头： 阿穆尔这是要在大漠深处集中兵力对付我们 是吧？ 萧池也闻到了芋头的香味，猛地坐起来，也不怕烫，挑了个好看的出来。 阿穆尔把全军重心都系在哈森身上，如今哈森死了，其余部族哪还肯在交战地替他打仗？ 可见军粮对谁都是个难题啊。没有了哈森，葫芦部就要为自己打算，他们即便不跟着阿穆尔，也能回到赤提湖畔的绿洲继续生活。哎，我还没吃呢。 萧池也跟陆广白为了争最后那个芋头吃得太快，烫的两个人直喝气。 有没有葫芦部都一样。 萧池也轻轻抽气： 葫芦部的绿洲也养不起阿穆尔的六部大军，不然他在格达勒种田干什么？中博的运输线一断，他就想速战速决。 调兵也是，这也太烫了。 陆广白不耐烫，双手撑膝，觉得舌头都麻了。陈阳端着兜带过来，看到火堆里已经没芋头了，便把水囊扔给他们，不知用什么表情复杂地说： 哎呦我的爷呀，还有十几个粮的搁在这儿呢。 萧池也灌了凉水恢复常态： 哈森一死，汉蛇部就不如从前了。阿穆尔想重拾威名，就得打场胜仗给其余部族看，他想做大漠的大军，别人也想。汉蛇部在大漠威风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受了重创，阿穆尔急调兵马也有自保的意思。 陆广白了然地笑起来： 你这是要回盐部跟其余部族谈，想在阿穆尔集中兵力的时候断掉他的外援，联合其他部族围歼他。 回盐部这些年得益于护士。 小池也拧好水囊： 早已不是小部了。 陆广白拿着自己的水囊和萧池也一起看苍茫荒野，茶石河涛声不绝，这是万古江山的回音。 这场仗打完我就会启动了。 怎么？ 萧池也笑道： 吃惯了边沙的沙子？ 陆广白点了点头，像是真有那么回事。 你们离北的沙子掺泥，河西泛神。 音落，两个人侧头相视，随即大笑起来。陆广白喝了口水： 年少的时候最佩服你爹，每次见了都想到你们离北去，想做个离北铁骑。可惜后来我家里的兄弟死绝了，我爹当时一把老骨头还在黄沙里滚爬，除了我再没人肯待在边郡。 萧池也屈起的长腿架着双臂： 换做我早跑了。 我还真想跑，每次去都不给粮食我就想跑。咸德四年我们入都，皇帝让我跪在门口，我那时就想，完了，再这么搞下去我就是省尉第二。 陆广白深深叹了口气： 谁知道最后真的跑了。 萧池也想起这事，他看向陆广白： 当时海阁老调粮救急，去都给边郡的粮食却是没米，这事儿我跟兰州都想不通，以为是薛修卓干的，后来越想越奇怪。 我也想不通。 陆广白放下水囊， 他逼反李北，没道理再逼反边郡。 蝎子如果能换粮，你必定跟他们打过照面。 去都的官我见不到几个，太监倒是见了一堆。 他说完，两个人就静了片刻。陆广白骤然站了起来，水囊跌在地上，他道：“ 监军太监。” 谢小野外的太师椅中，边上有人算账，他只要坐着看个过程就算办差。他手里转着对玻璃球，这是新得的小玩意儿，样式精巧，行商专门供给他的。 找路子的？那你遮遮藏藏的站在后面干啥？过来给本官讲明白，你要去哪个衙门当差？ 裹着头巾的无须男人眼珠子滴溜溜的转，凑到薛萧逸跟前，掩着口鼻小声说：“ 想央求大人给老祖宗递个口信。” 薛萧逸一听这声音便道：“ 你也是太监？” 男人扭捏起来，吞吞吐吐：“ 嗯。” 薛萧逸稍稍直起身，让周围的人都退下去，狐疑地端详他：“ 别捂着了，得让本官瞧瞧什么模样，要是长得歪瓜裂枣，那得重新议价。” 男人把头巾挪开，低眉顺眼地等了须臾，没听薛萧逸出声，便抬头娴熟地说：“ 大人不认得奴婢？大人，奴婢是老祖宗跟前的迎喜啊。奴婢天辰年由先帝钦点到启东做过监军太监。” 薛修义还真不认得，他从前都是微末小官，哪有跟这些太监打交道的机会，当下含糊其辞：“ 见过见过的。” 薛修义目光闪烁，又在顷刻间想起来，那派去启东的监军太监先是被齐竹英扣押，回到去都后早给革掉了。他顿时变脸：“ 你不是让刑部给拿了吗？” 英喜急得快跺脚了：“ 哎呦，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皇上都换人了，奴婢那点罪也早就翻过去了。” 薛修义惊疑不定，一来怕英喜骗自己，到时候给宫里递进去，给老祖宗添麻烦；二来怕英喜的罪没弄干净，回头刑部追查追到他身上，他不平白惹了一身骚吗？ 奴婢来找大人，可是奉了老祖宗的命。 英喜从怀里拿出个腰牌，双手呈给薛大看：“ 大人瞧瞧，这是内朝的牌子。” 薛修义借着烛光，把腰牌细细的看了，后边果真有英喜的名儿。他捏着牌子没还，问道：“ 刑部那头都打通，这望宫里不比别处，要是出了岔子，别说是本官，就是老祖宗也留不得你。”“ 打通了？” 英喜怕他不信。“ 老祖宗找的人能有假？有假奴婢也站不到大人跟前。” 薛秀仪不想得罪内患，这英喜要真是福满的一子一孙，他把人给拦在宫外也不好跟福满交代。他犹豫片刻：“ 你且等着，几日后有公公出来采买，要到咱们内仓挑选石书，到时候要是方便你就跟着进去。” 英喜喜不自胜，连连点头。薛秀仪心里忐忑，叮嘱道：“ 这可是老祖宗的安排。” 英喜往薛大手里塞了包金子：“ 哎哎哎，大人放心，奴婢干干净净，保准不给大人和老祖宗添麻烦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